唔東唔去東莞話俾老婆聽，係、東莞啲夜總會執曬啦，所以我唔去啊。所以我就話呢個咧，你見到就係一步一步咧，即係你以為好多人話誒、洗唔到腦，洗唔到腦，我話俾你聽唔係，因為總有好多呢啲咁嘅狗賊咧，係用盡方法咧，係為咗顯示自己交數啊嘛，要跑數啊嘛。你見到嘅點解會有五十個唔係五十間學校啊？係辦學團體啊，有啲辦學團體下邊有十幾間學校。即是说超过五十间学校回复这个教育局是会直播李飞一样的嘛。讲明不用复的嘛。是吗那你复那些什么为了表示什么效忠、然后效忠你有什么目的啊将来你不可以拿到资源啊又拿到着数啊。就是这样东西。所以你不要低估了香港这个制度里面啊其实有很多契弟的。 其实一般来讲呢搞活动呢是很少会去大陆或者是东莞深圳这些地方。知道为什么呢其實所有搞活動的機構咧，特別係學校機構咧，係好安全意識好強嘅，好高嘅。即係話，就算我哋安排一個旅行都好啦，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 concern 啊，要一定要處理嘅就係所謂安全問題。你諗下，如果你幾個老師帶住成棚學生去東莞，乜嘢嘢都有機會發生嘅喎。即係喺討論嘅過程當中，一定會有人已經提出啦。喂，如果到時唔見緊一兩個細路，咁點搞啊？喂，我哋負擔唔負，即係承擔唔起個後果喎，咁樣。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竟然肯冒咁大嘅風險去呢個東莞，所謂睇呢個林則徐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啊嘛， 就係因為愛國，因為呢個愛國教育咯。 同埋呢個 係 大灣區嘅其中一個重鎮嚟，大佬。係 啊， 係啊，東莞 主要嗰度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我覺得亦都係咧，配合呢個嘅初中歷史科，因為你小五啊嘛，升到上去。已經開始定㗎啦嘛，已經係，咁你咪開始進接受呢個 S&M 嘅史觀咯。喂，你唔自虐嘅話，你點會反抗呢所以你香港人，我就話以前被託於英籍嘅殖民地裏面咧，就冇呢種，即係我哋一種平常心面對呢個近代史。你可以話我哋無知又得，你可以話我哋白痴又得，但係就冇呢種咁嘅 S&M 嘅心態，即係我哋對住鬼佬唔會有一種自卑嘅心態。但係大陸佬係有啊嘛，因為佢成日記住嗰種屈辱史啊嘛，所以點解覺得？鬼妹俾多啲錢都制咧，就因為佢想説恥啫嘛。其實係結果咪中伏咯，去到澳門咪中伏咯。呢個就係 咁有經驗嘅你 嚇， 做咩伏？ 你冇網上睇下佢哋，逢親係揾烏克蘭結婚嗰啲男士咧，就覺得自己好光榮嘅。然後跟住好多人留言咧，就話咧：哇，你真係犀利啦！咁我心諗而家咩時代啊？二十一世紀啦，已經係即係仲係要咩咧？即係 説國恥 係啦。即係覺得同鬼妹一齊就説到國恥嘅呢下都，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想香港人將來點解我哋能夠走向世界，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我哋對住外國人嗰陣時係冇呢種屈辱感喺度噶嘛。香港人雖然我哋喺殖民地，但係英國佬從來都唔會係將香港人將呢種屈辱感灌輸落去香港人嗰度。好啦，而家共產黨所謂嘅歷史科教育，包括係而家呢啲嘅愛國主義教育，其實去東莞林則徐紀念館。咪就係講當日英國點樣輸入鴉片荼毒我哋國人嘅心理，然後林則徐就禁煙，跟住虎門燒呢個鴉片， 燒鴉片， 然後跟住咧就咁樣 咧，就 變咗英國就派呢個艦隊嚟打我哋，就割讓香港，一定係教呢啲咁嘅嘢，所以冇得唔去，我覺得 係咯， 呢個亦都係政府落嘅指令。 所以咧呢個咧咪超越咗所謂我哋嘅一般活動嘅 點會淨係交流 嘅一般活動嗰個嘅考慮咯，佢就超越咗安全啊，乜嘢都唔緊要啦。總之愛國教育就係最大 交數啊！我諗 交數咯， 交人頭啊！佢要點解教聯會有個數啊嘛？ 啊，交數 點解你要俾二三百咧？就係話我要做咗一年，要有幾多個學校嘅學生？是去過呢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接受過呢個愛國主義教育，嗰條數一定是交俾中聯辦交上去的嘛。如果唔係你學校，坦白講啊，以一般我所認識的小學校長，除了賭馬炒股之外，點會咁上心去搞呢啲咁嘅嘢啊？真係，中學校長都話多啲嘢做，係小學校長嚟嘅呢啲，係嘛？即係中學校長仲會得閒搞下女學生，小學校長可能少啲，因為年紀太細。但他花咁多时间走去的话，真系好明显上边由杨润雄、蔡若莲一路落嚟，系将呢啲嘢夹到好行啊嘛。咁你咪一层一层加码咯，加码到最后尾咯，咪变成系咁 hostile 咯。系乜？你谂下直播李飞都一样噶。系乜？既然你讲到话学校嗰啲教学，嗰啲家长好紧张噶嘛，教慢啲都唔得噶嘛。哇，大佬学校可以松动到去调两堂时间唔教书。 然後俾睇直播呢個李飛喎、 嗯嗯。 首先我就好懷疑究竟學校裏面聽唔聽得明佢講嘢啦，因為好多學生係聽唔明普通話噶嘛、 嗯。 我當佢有字幕啦。係嘛？跟住佢個對象唔係學生嚟嘅喎，其實係 係咯，嗰啲大人都聽唔明嘅喎，睇埋字幕都聽唔明 嗰啲嘢其實。 其實我覺得有幾難啫，我覺得揾阿浩南去教已經得嘅咯喎。 一係就咁咯。 係啊，蔣天生話曬事咁啊， 講完咯。 係咯，其實點解要直播兩堂嘅研討會咧？ 係咯， 有乜嘢研討咧？我想問一下，一國兩制有咩研討咧？係 咯， 係唔需要研討嘅咯。 我話就係就係咁樣咯， 講完咯，啱咪 DQ 你咯，係 咯， 係咪法例唔啱咪釋法咯， 係 咪再唔係直接幫你立法國歌法咁？ 仲有大家識排隊。啊！呢一邊就飛黃騰達，呢一邊 就 坐監 嘅， 係啊！嗱，你想做陳克勤定黃浩明啊嘛？上堂咪叫佢哋揀， 係咯， 咁啊最好啦，我覺得。 咁啊簡單易明喎， 直接啊！係 啊！ 你唔好香港人講效率，你唔好花我咁多時間，係咪先？每一個學期啊，只要用一個小時啊，都唔使一個鐘頭，半個鐘頭已經做完愛國主義教育。我覺得肯定 work 過而家呢種做法，勞師動眾上去東莞，中間走甩一件，或者俾人拐咗去，你都唔知點算，係嘛？跟住裏邊嗰啲嘅好鬼鬥嚟嘅嗰個林則徐紀念館，其實嗰啲蠟像都好鬼渣嘅做得，即係我諗香港啲小學生都秒嘅真係。喂，佢哋去過嗰啲迪士尼去慣嗰啲地方噶嘛？你見到嗰啲大陸嗰啲咁騎呢嗰啲咁嘅嘢，即係嗰啲假古蹟嚟噶嘛，全部都係。咁你諗下翻嚟就大家喺度笑啊，跟住就唱呢個通菜牛肉有毒，好似而家唔犯法嘅。 而家未有追溯力就有， 有追溯力， 有追溯力。 但係你頭先嗰個係國歌嚟咩？我 唔係啊， 唔係啊， 唔係啊， 唔係啊， 邊個係啫？ 係咯， 係啊， 我都冇講話國歌快有追溯力， 係咯。 但係好似有一集我唱過，你冇唱啊？你條友話有追溯力，所以你唔唱。 我唔知嗰陣時有追索力， 我就希望佢有追索力。我第一個以身試法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既然咁癲嘅話，就去到盡咯。我覺得追索到1997都好， 係咯，7月1日咯， 係啊，7月1日開始咯。 咁啊，黎明都入監啦，佢 李克勤就坐隔離倉啦，我諗。 係啊， 佢將人哋個副歌變咗佢嗰首， 係喎。 嗰咩世界盃嗰首， 世界盃 啊，前啦，前 啦，係啊， 開波就 咪咯，所以。冇所謂㗎，左邊黎明，右邊李克勤咯。 即係黎明嗰個好似全日愛係咪嗰首？好似 係。係啊係啊，全日愛。係 全日愛。 有改義勇軍進行曲㗎。 佢前奏啊。 前奏啊。 前奏啊。 有嗰個得得得得得。 啊！ 但係你諗下，其實 你真係好嘢啊！即係黎明坐你左邊，李克勤坐你右邊。 係，希望到時仲有你咯。一定有古詩喎。古思瑤一定會呢個咩嘅公民抗命以身試法，但係呢啲咁嘅學校話俾你聽係冰山一角嚟嘅。 嗯， 直播李飛好或者呢、這個即係東莞交流團都好啦。因為而家已經落咗指標，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嘅教育局係有一個指標，只不過佢唔公開。 嗯， 即係話究竟每年要送幾多學生上去交流？小學同埋中學一定係有一個指標。咁而大學你見到咧嚟香港嘅留學生咧係有黨位喺後邊嘅。 嗯。 即係有共青團嘅黨位喺後邊，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即係我話點解呢幾年五年啊，77年5年係會徹底改變香港就係咁嘅原因。你而家見到曬嗰啲跡象㗎啦，已經係。 係啊。 以前就算你話孫公做教育局長嘅年代，即係嗰啲咩國民教育，就算你話 佢係 hea 住做， 浸會出咗嗰本嘢都好啦，其實都係 hea 住做。 hea 住做嘛。 但係你而家咧，所有反國教嘅嘢全面復辟之外咧。重要是什么呢？已经是暗地里執行緊，而是学校办学团体配合。我觉得最扑街是那些，我觉得是拿了政府最多资源的办学团体，这些是最快会跪低的。我觉得你想到的圣公会是吗？那个管浩明是不是圣公会？ 管浩明， 你看他平时这条友出来讲嘢影子，是吗？跟着宝良、东华三院这些办学团体，下面是最多学校的，这些政府最先是夹这些的，一定係嘛？然後先至到咩啊？天主教，因為天主教係難夾嘅。 係、 天主教特別係嗰啲嘅已經唔係咁受政府控制嘅直資嘅學校。 嗯， 所以我就話調翻轉，如果我係大陸要求嘅話咧，我就要求楊潤雄先喺國際學校推行國民教育。 嗯， 係嘛？ 你坐你都傻。 嗱，咁你就真係要直指呢個核心部分啦。係嘛？如果你成功做得到嘅話咧，就啲叫做政治作風過硬啊！能够成功在这个 即係國際學校裏邊，連嗰啲外國人都要翻去東莞去睇呢個虎門燒鴨片。 嗯， 就算佢係渣甸嘅任職個老豆係渣甸高層都好，更加綁佢去。 係， 係嘛？咁你咪掂咯，我覺得即係。你一定要令到佢癲到盡為止啊嘛，其實，即係你諗下，如果伊麗莎白救生會係咁啊，即係我再一次呼籲大家將所有人知道邊一啲學校係搞呢啲嘅團體，同埋邊一間學校直播李飛嘅 list 咧，係 list 曬出嚟，我覺得， 嗯， 我覺得係需要俾家長以後揀學校嗰陣時候有個參考。 嗯， 嗱，我唔係鼓勵大家去報定唔報，不過你要知道呢一間咧係食川菜嘅，呢一間咧。就食英式嘅呢個鋸扒嘅，啊呢一間咧就食陝西農民菜嘅，咁你就知所選擇，係嘛？如果你發覺你嘅細路聽到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嗰陣時候會流淚嘅，你當然要送去呢啲直播李飛嘅學校啦，係嘛？啱啱呢個 啱嘴型啊， 嘴型啊嘛， 排嗰條隊咯， 係啦，排嗰條隊啦，嗱呢條隊值得鼓勵㗎，係咪？你睇陳克勤上位上李慧瓊都上得幾快，係咪？你睇嗰啲泛民嗰啲。系咪？一系就俾自己大佬擳住，一系就坐监。 系啦， 系咪？总之全部都系冇运行 嘅。系， 所以我就话，咁你就要起码香港人就督爆计数机啊嘛。 系， 系咪？即系我觉得应该将呢条 formula， 起码俾人知道用能够计分啊。 系， 即系话如果我嘅细路入咗呢个伊丽莎白救生会小学， 嗯， 系咪？或者呢个直播李飞，好似 now 访问咗一间， 嗯， 系会直播李飞嘅，系啦。佢入咗去之后。咁佢然後咧就多啲參加，可唔可以自發地去組織去東莞交流咧？唔好跟教聯會啦，去完一次再由家教會組織再去咧。 係， 係嘛？ 淨係家長去啫，不過 唔係男人去得㗎，女人去得，因為虎門係咧係全廣東咧係做胸圍底褲嘅呢個生產基地，真係嘅， 可以去 係啦， 入貨， 可以去入貨嘅，係啊，即係唔係淨係阿爸去有嘢玩嘅，阿媽去都有嘢玩。 阿爸好似冇嘢玩啦，係嘛？據說 習近平上一場就冇嘢玩啦，已經係咁，所以咧呢啲咧，起碼你我覺得嗱，嗰啲學校辯論咧，我覺得就唔好呃人，係嘛？我覺得應該咧，所有學校嘅家教會都要求，既然你講到咁神聖，唔需要隱瞞咯，我覺得。不應該隱瞞添，即係話包括共產黨員都不應該隱瞞。我覺得而家如果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政黨，亦都係最正義、最有自信的政黨嗰陣時候，咁點解唔公布香港的黨員身份咧？仲係要好像過街老鼠咁樣，係咪？俾人問又不認啊，又成啊咁樣。我覺得應該就甚至係咩咧？公開政府裏面有幾多共產黨員咧？我覺得。咁嘅話，我覺得先符合呢個偉大嘅民族復興啊嘛。即係如果共產黨係帶領中國偉大民族復興，而香港係中國民族屈辱嘅起點嗰陣時候，咁點解唔喺香港公開由共產黨員去領導香港？呢個好事嚟㗎，我覺得係。係咪？同埋嗰啲教育局出嗰啲學校辯論，我覺得即係最好好似嗰啲。日 米芝蓮嗰啲， 唔係日本嗰啲 AV 屏，唔係有個咁樣嘅六角形嘅咁樣。嗰啲咁嘅比分嘅，每間學校都有咁嘅六角形啊！ 即係外國跟住體育或者學術成績咁樣，即係一個表 交流團次數咁樣表咁樣，咁你就自己可以睇到一目了然，睇得清楚咧，究竟自己嘅細路適唔適合走李慧瓊呢條路啦？ 嗯， 嗱，咁你咪呢個愛國嘅隊伍咪越嚟越浩浩蕩蕩？係，坦白講，你 sell 呢個用恐嚇係唔得嘅。 嗯， 香港人只會 buy 一樣嘢咩咧？愛國可以揾到食，可以揾到大錢。 系， 系嘛？你边个唔系啫？嗰啲退休教授，坦白讲啊，退休之后冇得捞噶嘛。其实，点解退休教授会发癫咧？就因为肯定系食紧大陆水啦。如果唔系呢啲旧电池，坦白讲，你去到其他机构系唔会用嘅。其实，即系嗰啲嘅冇人识嗰啲副局长啊。 哦，系， 系啊，嗰啲你去嗰啲正常啲机构都唔会请嘅。 系， 系嘛？你谂下，你做副局长系冇人识嘅。 但有一個政局長到而家都揾唔到嘢撈喎，嗰個叫乜蘇錦良， 唔撈啫係嘛？ 我唔知咯。嗱，佢而家副局就入咗去做啦，呂志和嘅秘書長啊嘛。咁啊，點解唔揾個政局，揾個副局長？ 可能就會唔會係呢個蘇錦良有民建聯背景啊？但佢做好耐嘅咯，由副局做政局， 做咗十年， 兩屆做兩屆政府係啊， 揾夠啦。 但係好多局長都揾唔到嘢做㗎，其實 係啊。 系啊，谭志源好似做人大啊嘛， 啊谭志源做人大咁想做嘛，啊想做 内定咗俾佢咯，我觉得。 人大唔系一份工嚟噶系嘛？ 啊，咁又唔系嘅。坦白讲， 人大會帶嚟中港車牌啦，會帶嚟好多中國嘅代理權啦，中國在港上市 企業從商就好好噶， 上市企業嘅非執行董事啦。 哦， 喂，嗰、那個卡片越印越長啊，真係， 即 係中樹根都 兩頁嗰啲啊， 中樹根都兩頁，你起碼三頁嘅，如果你做咗人大， 你人大入去中國任何嘅地方省長一定要接見你噶。 哇，係咁巴閉㗎，係 啊， 同埋可以有特別通道噶嘛，係、哎、啊，唔需要跟嗰啲普通藝文一齊㗎， 嗯， 係啊。即是他们是贪那些这些着数的嘛，其实。但是你如果即是捞不到人大都捞不到，那么再跌下去就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做的，其实。 写专栏咯。 做保险是吧， 是咯。在港人港地写专栏， 其实是没有稿费的。 应该网媒是没什么的，通常是说是不是、 啊，咁啊好难讲喎，呢个维稳基 唔系喎，个维稳基地可能有稿费喎， 500片噶嘛， 维稳机器嚟噶嘛，嗰个系应该有噶嘛。咁我休息一阵先。 我觉得个旅程咧系不断令你自己谂下，其实你追求乜嘢咧？咁点解咧？就因为你不断要行，咁你唔会不断咁喺度讲嘢噶，唔会讲个不停噶。咁你一度要行。又要上山，又要落山，又要拎住，又要拎住你支金剛杖。咁你嗰啲山路，好多時咧，你就會你個人好集中。咁你集中嘅時候，你會諗下，其實即係去到呢個年紀，我究竟追求乜嘢咧？ 嗱，我自己就覺得咧，最珍惜嘅咧就係你會見到好多同行嘅人，即係喺第一。個寺院出現過，跟住你喺第二個又撞到佢，跟住喺第三又會撞到佢，跟住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又會再見翻嗰啲人。咁有啲人就傾偈啦，有啲人甚至唔認識，但係會認得佢。如果有同路人一齊咧，我覺得嗰個感覺啊係好温暖嘅，其實。 能夠一齊上路，雖然係幾日嘅時間，但係即係嗰一種嘅感覺咧，係你會不生難忘， 同埋好美好嘅事嚟嘅，我覺得係。 即係話一班都唔容易 咯，志同道合嘅人，即係一齊上路。我成日都話同行二人嘅意思，唔係淨係空海大師同我哋一齊，而係喺同路人喺條路上邊遇到嘅人，幫你嘅人，你幫佢嘅人，或者係大家相交相知嘅人，所帶俾你嗰種嘅感覺，我覺得係旅途上邊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回憶。咁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希望同大家一齊去。 1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歌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波？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卢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8至10，城寨见。 怒喝推鼓。 好啦，翻嚟之前咧，就有个重大事件要宣布嘅，其实就系咧就。我哋城寨嘅呢个最后一个处男啊，唔系最后一个独男啊，都唔系，已经脱毒啦最近 系 咧就 佢阿 Lens 啊， 你上次已經宣布咗佢搞揾咗，唔係揾揾。 嗱，你講清楚啲啦。 你上次先宣布佢揾到新女朋友，所以林林先至咩噶嘛？投懷別 係啦，即係呢個人生冇希望嘅情況底下，就揾咗件僆仔咁啊，算啦咁啊。咁啊 ，Lens 咧就有呢個畫展喎。講笑講真嘅，唔係講笑嘅，就係叫做畫下畫下又一年啊！咁就係畫乜嘢嘅咧？就係畫香港嘅一啲已經拆卸咗或者即將拆卸嘅一啲嘅建築物，同埋有歷史價值嘅地方，同埋有集體回憶嘅地方。咁咧就今個星期日晏晝一點鐘，就喺呢個油麻地嘅一個叫做碧波壓嘅畫廊展出。嗱，呢個唔係鹹嘢嚟嘅，佢真係個名叫碧波壓。是碧呢就是这个碧海蓝天的碧，波呢就是波浪的波，所以个碧字就不是 BIG， 大家不要搞错，找不到的，如果不是。是压呢就是这个剔手边一个夹字，即是当铺。 就不是狗爪边。 不是狗爪边那个，是啦。咁如果不是大家就以为有东西看去到就说我们老点了。咁呢就一点钟呢就开幕，咁呢就 Lens 呢就有他的大作呢，就联同其他的策划师呢，就是这个叫做画下画下又一年。就呢個展出嘅，咁所以到時大家如果去睇呢個展覽咧，你就會撞到阿 Lens 咧，佢就一定會咧現場即時幫你畫啊。 係 係啦，咁你只要答到你話你係奪命撈鬆嘅聽眾，咁啊得噶啦。 嗯， 咁啊 Lens 可以現場咧就幫你畫嘅，咁就佢嘅畫功進步咗好多。 係㗎。 係啦，就人亦都長進咗好多。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同佢終於長大成熟有關， 成熟咗，穩重咗， 成熟咗，頭髮又多咗，又唔怕凍， 肥咗又瘦咗。 咁大家支持阿 Lens 啊！咁咧就希望將來咧可以有佢個人嘅畫展啦。咁、其實我都鼓勵佢做嘅。仲有另外一個畫展咧， 相 展，相、這 個、展係啦，就係、是、我哋城寨嘅其中一位聽眾，好似都有份嘅係嘛 ？Red 又係。係啦，咁咧就係、是、呢個13+3。Photo Exhibition， 咁就係呢個 JAC 係嘛 ？JACCAC 係啦，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ACCAC 係 就係喺石硤尾好似係 石硤尾嗰、那個係。 咁咧就展期咧就係11月8日到11月20日，係咁咧就12點到呢個夜晚黑嘅8點。 嗯， 咁咧就喺呢個 JACCAC 展出嘅。 嗯， 咁咧13+3咧就嗱三啊出咗嚟啦。今日13裏邊咧 係。 都有8個咧就出咗嚟咯， 系獲准上訴， 系咪有保釋埋嘅咧？ 誒、以今日新聞又冇睇到佢哋獲得保釋喎， 冇講 冇講喎。 嗱，但係上終審法院頒下嘅嗰個判詞，即係俾 leave 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同三都係一樣嘅，就係話嗰個公民抗命嘅原因啊，佢哋嘅犯罪、犯案嘅動機 啊， 係需要考慮嘅咁啊。 不如講講啦，其實係根據4個嘅題目嘅，因為呢4個題目係提出上訴 嘅理據。 嘅理據咁啊，第一個咧就話有一啲嘅指引咧，即係因為上次嗰個嘅公民廣場嗰度咧，上訴庭咧就話作出一啲量刑指引。 嗯， 佢第一個挑戰就係呢個量刑指引啦，就係話究竟喺案發時冇呢種嘅寄存嘅法庭量刑指引。或者冇一個嘅叫做沒有不一致嘅有約束力判刑案例嘅， 呢個同三嗰個上訴即係周永康嗰一樣 嘅，係啦。但係呢一個咧，因為點解咧？應該我冇記錯，新界東北案係發生喺呢個嘅公民廣場， 早於公民廣場 啊嘛。啊，所以呢個量刑指引係咪應該有呢種所謂嘅追索力啦？ 係啦，追索力問題係 啦，又係追索力問題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講呢一個嘅黃之峰嗰度咧，就係話都是量刑指引，第二個都是有關係，就是咩供日後負責判刑的法庭作為量刑指引，咁又跟咧以回應過去不一致的判刑，嗱、這個其實同第一條差不多啦，同第一條差唔多啦。好啦，咁然後咧跟住咧第三咧就係話上訴庭喺考慮根據呢個刑事訴訟條例程序條例嗰度咧，究竟咧？在申請司法覆核的時候，應不應該在下級法院作一些事實裁定的基礎下進行， 跟黃之鋒一樣， 黃之鋒一樣，就是說你是不是只是應該是根據原審庭的事實，而不是再重審的事實， 一案兩審，即是會變 成，那對最後一個呢，就叫做究竟法庭如何在判刑時處理公民抗命的動機， 其實跟黃之鋒的上訴的、那個、基本上是一樣的、okay。 即係阿羅冠聰嗰個係基本上係一樣。咁我覺得俾 lift 嘅原因，即係話咧，終審法院都覺得係有考慮嘅。 其實佢而家就未俾 lift 嘅，佢而家上訴，今日上訴庭就批出即係一個上訴許可啫。咁佢亦都仲要再去得到呢、這個即係終審法院嘅呢個上訴許可嘅。 嗯。 咁佢而家係攞即係因為。終審法院嗰度仲可以有酌情去決定係咪頒呢一個俾 lift 嘅。 我覺得如果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嗰個批得，呢、這個都會批嘅。 因為大家個理據差唔多。 個理據差唔多嘅，都係。嗱，我覺得係有得拗嘅，上到去終審法院，亦都好取決於究竟啊，終審法院即係馬道立啦、李義同埋呢個鄧國清，究竟對於呢個公民抗命點樣睇、嗯？我都係好關鍵性嘅，真 係。係、 我覺得全世界係關注嘅呢個13+3嘅上訴即是说究竟因为杨振权就讲到明我理得你那么多总之你犯法就犯法。 同埋你即是有暴力。 有暴力就是钉你就要判入狱。 而且因为他那个暴力的判断是重审的事实。因为原审法庭其实是已经是裁决了个暴力是不严重的。 不严重同埋原审法庭是有考虑公民抗命。 有考虑公民抗命。而且在原审法庭 的判词当中是有那个 appreciation of,即係有依個公民抗命嗰個欣賞佢哋依一班人，依一種嘅所謂嘅叫做用有依個所謂對不公義事件嘅挑戰， 為咗個人嘅目的，為咗社會公義而去挑戰啊嘛。 係啦，嗱依啲全部咧都係原審法庭判嘅判斷， 但係俾上訴庭推翻咗， 俾上訴庭推翻，包括嗰個最緊要就係個暴力嘅，其實最重要係嗰個暴力嘅，呢個暴力依個上訴庭就認為非常暴力。原審法庭就認為唔係好暴力，第一， 因為 佢哋覺得好 奪字都暴力啊嘛， 因為都記得係啊， 重奪個奪字都已經係暴力啊嘛，佢話所謂奪命撈鬆係一個暴力節目嚟㗎， 咦係喎， 係啊，相當之黃同埋相當之暴力啲， 哎呀弊， 咁仲有一樣嘢涉及暴力咧，就係別人嘅暴力而家係算在佢哋嘅頭上， 因 為 佢引發， 係佢哋引發， 號召嘛係啊， 就唔係話佢哋自己產生暴力， 唔係佢哋行， 唔係行使暴力， 係嗱，我覺得咧。坦白講，如果呢啲上訴庭法官有朝一日咧會接終審法院法官香港個法治喺十年之內都會崩潰嘅啦。其實，但你話今次究竟終審法院有冇機會推翻，我覺得係會嘅，係有機會推翻上訴庭嘅。咁我亦都好希望當日出嚟撐上訴庭嗰班大律師出嚟咧講下嘢先得㗎。上次講呢個十二邪教圍攻呢個上訴庭，又冇人出嚟 defend。 係喎。 好啦，到而家終審法院，我估好快咧就會審㗎啦。如果終審法院推翻上訴庭的判決，我不知道他們又講點講咧，又可以點兜咧？ 唔使兜， 或者到最後尾，哎，香港都是有法治的， 係，唔係我覺得他會係咁講噶，因為情佢啊特別， 但係佢嗰陣時係撐阿楊振權嘅噃， 唔係咁石永泰話呢個咪就係程序咯。到最後你可以上訴，你唔妥上訴庭嗰個嘅判斷，咁你上， 唔係佢用大大聲啲咪話你聽咯，香港有法治啊 ？OK 啊， 但佢唔係淨係撐呢個上訴嘅制度啊，當時佢哋係撐。是撐個官的判決的是撐個官的判決的他是撐上訴庭的判詞的其實是 他不是 所以不可以只是出來爭就是說證明香港有法治都上訴了 那他就繼續撐個官即如果馬道立判了是說推翻的那個官我撐 他那怎麼上訴庭那些官又不撐了 是啊當然是這樣 的不是啊他說其實我理解就是他說姓楊的是有他的 case 去判斷即係佢亦都冇違反嗰個程序， 都唔可能錯。 咁我因為係咁嘅意思。咁如果反而真係上到去終審 錯咧，唔係終審法院話佢錯咧， 咁佢就會覺得佢啱咯。 係咯，佢啱，終審法院啱。 嗯，咁咪即係你贏曬咯。 係，我 永遠都贏曬咯，即係。 你先覺得要兜啫嘛，佢唔完全唔使兜，冇問題。 唔係，但係我覺得係好，即係好令人好沮喪嘅。其實，即係 drag 一班年青人落去一個咁樣嘅訴訟。即係無止境嘅訴訟， 呢個我同意。 呢個係一個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問責官員、律政司我講緊，即係責無旁貸。 但係竟然仲有14%多咗係支持佢繼續做，真係咩事啊？ 喂，嗱，你頭先講得，你頭先講得好啱啊！即係連陳文敏都講過，即係話其實到目前為止，袁國強係冇好好地解釋點解要提出呢一個所謂嘅 覆核、 刑期覆核， 係啊， 係冇解釋過嘅， 冇㗎，冇解釋過㗎。是要解釋的坦白說你不是說個別事件不解釋的、啊、因為那麼重要的檢控是吧、 啊、 你想想當日董建華放生這個狐仙、 嗯 啊、梁愛詩是去立法會解釋的、 嗯、 所以我就說這個袁國強是一個、就是、 不單止失職，我覺得是 integrity 有問題的律政司。 而且為什麼要解釋？因為涉及到他的意見和那個的、刑事檢控專員，那個專員 有分歧嘛， 是有分歧的嘛、啊、所以呢這件事是兩樣東西是需要解釋的出來，就是當中涉及因為公民抗命這一班年輕人你要送他入、要即是告到他入獄，這、件本身呢是你需要解釋的。為什麼 解釋等於很簡單而已，曾蔭權案為什麼你可以問一個刑事案裡面的人拿訟費、是不是這個又是荒誕的保持緘默就是我自己的權利，因為這個是 說 是 不合作， 因為這樣就不合作就要拿訟費， 拿訟費 即這個又是荒誕的。喂，這個是很明顯，就是被公眾看到政府是不是用一個司法程序去里面的东西来去做一个政治的目的嘛。 是啊。 是不是直接的讲就是迫害人嘛。 是啊。 所以你为什么不解释啊？ 所以我 有一个。所有律师都出来讲，喂，依份建制派的律师公律师公会主席都觉得有问题的。 是啊。 是吗？为什么可以这样问一个刑事诉讼里面他没有被你钉入到的，重要是。 他 拿重费。是重要拿重费。 是。所以 你真的荒诞到不得了，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袁国强呢，你现在要这样去。告到即是目的很明显的，就是要告到班年轻人， 告到坐监都 坐监为止， 跟告曾蔭權一样，告到坐监为止。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 背后的原因，譬如举例你的解释就是，哦，因为就好像这个杨法官所说的， 你可以用他的， 你可以用他的法官， 因为占中就是煽动这个暴力，我就是指风不可掌。 那为什么你不出来解释 呢？你够胆你就说。没有的，话给你听，留任就是说这些官员不到这个777决定的，其实究竟背后什么的政治势力去指挥着香港的执法部队和这个司法机构和律政司呢？我觉得不是特区政府的。所以石永泰说见不到有这个向法官施压，当然啦，他怎么会被他见到啊？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被他见到的话，大佬还得掂的。所以这些律政司的行动，他每一个起诉和尾诉，在香港的環境裏面，你不可以抽空離地地說香港的法律法治底就是公正。你問陳志雲啦，drag佢落去一個咁嘅訴訟裏面七年啊，大佬，係咪？你話呢樣嘢本身係咪一個迫害啊？你唔可以就話，最終佢都還佢公道啦咁樣，係咪？你問梁國雄上次話佢收受呢個黎智英捐款一樣噶嘛？係咪？決定起訴嗰下，你已經知道嗰個 clerk to electrical 係講咗話冇問題噶啦嘛，已經係，係咪？點解仲要抱屍咧？ 其实 是冇得解嘅，根本系。 其实杨官咧喺个即系十三嗰件事嗰个嘅判决咧，其中一样嘢已经系引起好大争议，就唔使你石永泰啲专家咧，即系其他嘅法律专业人士都会提出一样嘢嘅，就系话你嗰个暴话，因为佢涉及暴力，所以就可以唔考虑佢个公民抗命，因为佢话佢因为你个暴力嘅 level 太高啦，然后我就可以唔需要，因为你高到个程度咧，公民抗命已经唔足以成為一個嘅即係減所謂減刑嘅理由咁樣。咁依個涉及到就係所謂嘅暴力嘅 level 依一樣嘢，有幾暴力咧？嗱，你依個完全推翻咗原審法庭認為佢哋已經係算係唔暴力，而且係作出一個嘅幾即係佢哋能力範圍之內嘅控制。 因為好簡單， 呢個就係一個判斷問題啦。 即係嗰個已經係一個做咗一個事實嘅判決噶啦嘛，已經。 啊， 十三加三裏邊，你問我咧？如果你話三冤枉，十三仲冤枉。 嗯， 因為當日東北撥款係嘛？阿周遊過我哋去過， 全部都喺度。 當時嘅話，根本上而家被判刑嗰班人係阻住另外一班嘅人衝擊呢個立法會。 而衝擊嗰啲冇事喎、 啊。衝擊嗰啲冇事，冇被起訴。 係啊， 判咗入去坐呢十三個，就係當日喺個會場裏邊叫佢哋唔好衝，跟住喺網上面俾人 X Y 交叉嘅人。 係啊， 大家睇翻曬嗰啲資料啊。 村長就咁嚟啫嘛 ，terms。 係啊，你睇翻曬黃。 又跟住點解會嗰啲真係衝產生咗暴力嗰啲人咧？哦，袁國強放過佢哋喎，唔司法唔覆核佢哋喎。 即係我覺得係荒誕到不得了嘅，其實成件事你問我任何係知道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嘅人都覺得係冇公義嘅。其實我哋唔係坐喺嗰個chamber 裏邊。每秒秒鐘幾百萬上落的大律師，亦都唔係嗰啲名校法律學院出身的大律師，我哋只係一介平民，係咪？對呢啲案件本身，我哋就係反映一種公眾嘅睇法，係咪？你唔可以話你係 insider， 你知我唔知，對唔住，我係唔接受呢啲 argument 嘅，其實係咪？你石永泰話自己 insider， 所以你知道法官冇受干預，咁你講曬啦， 係咪？就係只有 insider 先至會可以評論咧。如果 咁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嘢，石永泰你點 response 咧？或者係阿譚韻之你點 response 咧？頭先嗰啲全部係事實嚟嘅喎。即係嘅意思點？呢、這個涉及到就係話袁國強點解要複核呢13條友？然後跟住好早期咧就已經試過話複核，跟住咧好似話唔批，咁跟住就唔 proceed 落去啦。即係嗱，法律咧你唔係淨係睇法庭嗰度噶嘛？我哋上次都講過，你仲要睇埋嗰個執法究竟有冇所謂嘅選擇性執法呢一樣嘢嘛？咁你石永泰你都要 response to 頭先我哋所講過嗰啲嘢噶。真正有衝擊嘅人而家係冇事，而依班想撳住啲人叫佢哋唔好衝擊嘅人，而家 我所以咪話冇公義咯，真係即係你如果明白到當時喺社運界裏邊佢哋點樣俾人孖叉，點樣話佢哋係鬼，係咪啊？幫手撳住啲人唔好衝，結果就係全部入去受把仔。 Exactly 就係佢哋係撳住叫人唔好衝，所以俾嗰班激進派就話佢哋係鬼啊嘛，即係所講。 X 咗幾耐啦，已經點解去到都 X 佢哋啦？ 點解法官唔睇呢啲嘢嘅咧？ 佢當然唔知道啦。我覺得問題就係我成日都話成件事都係一個政治決定。 啊、 你問我律政司係追殺呢啲社運人士、佔中人士，呢、這個絕對係一個政治決定。你唔好大家擘大眼喺度講大話，根本係大律師公會好，李國能好，乜春都好。你問我呢個唔係政治決定嘅話，點可能上訴庭係咁樣？嗱，十二大邪教就話從一案兩審，其實佢針對嘅唔係話佢嘅刑期上訴已經服咗刑呢個問題，而係上訴庭點解可以將嗰啲下級法院，其實你唔係再重新攞啲證據出嚟再攆一次啊嘛？你只係話睇佢 apply 喺引用嗰個法律原則裏邊有冇錯誤啊嘛？ 就唔係再去審， 唔係再去再審啊嘛？ 因為 唔係再個事實再審，已經審咗噶啦嘛。 因為嗱，依個此其一啦，就。第二咧就係話審事實唔係咁審法嘅，即係喺上訴庭嗰度啊。 除非你重新再 call 嗰啲證人， 係啊，咁樣審法噶嘛，唔係 你 自己睇個影片。喂，佢而家某個程度上面咧係兩樣嘢都係錯嘅。第一，你重審事實依個係錯；第二咧就係你咁樣重審事實法，因為事實嚟你周老闆比我更加清楚。在原訴庭的時候重審事實的時候是一定要非常之 detail 而將那個的疑點的利益是歸被告所有的嘛、 嗯、 是這樣審法的嘛， 起碼控辯雙方可以陳詞可以什麼、啊、但是現在上訴庭這樣審就絕對是對這個辯方是不公平 的，不公平的，而且當時已經有新聞報道就是說這個法官呢在所謂重審事實的時候呢基本上好像不被辯方的那個的 直接助攻、啊、你曾蔭權問那個法官一樣的、 啊、 控方問完之後法官助攻嘛、嗯、所以我就說現在你去個法院看看你就知道了，真的不到你不慶的，你對著法官、啊、是不是有時候你想想喂大佬這個 common sense， 我不是法律界的人，但我作為一個市民喂為什麼法官會扮演控方的角色的呢？ 這就不是像大陸那種法官， 是不是就是大陸那些最好以前民間傳奇一樣，最好就是最終連那個辯方咧自己認罪，然後自己畫押，係、哎、我錯啦咁樣。中國法庭咪就係咁嘅咯，一定要個受害人，唔係個辯方啊。 即係個法官會去參與埋去盤問啊， 係啊，曾蔭權案都係㗎，係 咯。 個法官參與埋盤問嘅一樣係，即係我覺得，喂大佬，而家乜嘢事啊？究竟發生？即係你問我使鬼呢個咩三權合作咩？已經事實上已經係啦。 事實合作啊！ 事實上已經 係所以婚姻啊，但係點解會喺上到去上訴庭咧，係唔會重審事實咧？依個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 正正就係因為 事實嗰個嘅所謂審核事實嘅過程咧，係有一個嘅所謂嘅法律嘅程序嘅。 你符唔符合嗰個一個公正嘅程序 啊？ 等大家都有機會喺個公正程序裏邊展示嘅論點啊嘛。你上訴咁樣去審核就只有單方面 啊。 第二我就係話。大陸最重要是什麼？是個官判的時候有個黨委在後面的嘛。我現在問究竟香港是不是已經是這樣，除了這個所謂的司法程序之外，個黨委不是控制陳慶偉，也不是控制這個楊振權，而是控制著律政司嘛。是嗎？他控制不到楊振權的時候，他控制誰？控制律政司嘛。第二，我就是說，就算你問新加坡的法官，他們判很多商業案例的時候，他都是跟著法治原則去判，但點解去到誹謗李光耀嗰陣時候，就一定贏啊？係、 嗯、 咪？因為佢已經接受咗嗰套觀念啊嘛。佢、 嗯、 判嗰陣時係會識做嘅，根本啊，使、嗯、鬼你個中聯辦主任打電話俾佢咩？使鬼你黃振文啊、強勢公呢班友打電話俾楊振權咩？係唔需要嘅，其實係係咪？即係等於好簡單，係咪所有嘅呢啲政治干預 都是我每一次都講，是不是好像 CSI 咁樣，即係一手捉住你，然後一手咧就塌你斷正咁樣啊？咁先至叫政治干預。如果是的話，這個世界是沒有政治干預的，包括 Donald Trump 的通俄門都是假的，因為你要斷正嘛，斷正就是說我要錄到你音啦，我要你聽電話的 moment 裡面拍到你啦，要是就不單止只是拍到你，拍到俄羅斯那條友，容易還要聽到你說什麼，是不是這樣的呢？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大家一些很不尋常的東西，為什麼會出現，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言詞去解釋，以往為什麼不會不需要这样去解释，正正就是因为个制度本身已经有人去禁制嘛，所以你才要这么多东西去解释。坦白说，我觉得最终 test 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仍然觉得有信，即是有少少信任的，就是终审法院的这班法官。但是我看到其他的法院的法庭的法官呢，坦白说去到这些案里面呢，即是我就是一个普通市民去看呢，我都觉得说不是嘛，真的。即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都不会去法院听审，大家就在传媒里面去认识那个案情，但你看到那些东西是不会在传媒里面报的，包括法官 变主控啊，是不是你刚才讲那个十三那个也是一样， 是啊，个杨官直情是好像不让那个的辩方讲的，即是当他想陈词的时候呢，啊，即係佢嘅聲仲大過佢聲，蓋過佢聲，即係好似做咗主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咁。 我哋成日都以為睇緊一號皇庭啊，你知唔知啊？即係你以為一號皇庭呢啲，唉，唔係咁嘅。你發覺而家原來香港二事實上個法院係仲癲過一號皇庭啊！即係你以為 TVB 嗰啲劇亂咁嚟啊，嗰啲法官可以咁講嘢，控方可以咁亂嚟。事實上而家嗰個情況已經係比起一號皇庭係更黐線啦，已經。 嚇！你話咁唔係暴力？即系咁啊， 系 睇紧你话咁唔系暴力咁样， 大佬 即系唔听你解释 的。TVB 嘅编剧都作唔到啦，系嘛？佢嗰啲法官永远都系最平嗰啲 Kelly Fair 嚟做噶嘛，佢点会有咁多 对白喐噶嘛？ 系啊，佢点会有咁多对白俾佢嘅啫？其实，即系你而家见到嗰啲七情上面嘅，真系，即系你以为嗰个官系主控嚟嘅，真系，即系我好人唔会听，一听曾荫权一同，我就发觉哇，大佬唔系啊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即係大家有機會，聽眾有機會，有真係有呢啲 case 咧，去旁聽真係，包括嗱，我諗終審法院呢個13+3，如果俾埋呢個13，即係上訴嘅話咧，咁咧，我覺得大家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一早攞曬籌咯，可能。聽一次咧就真係你會真係對加深你對呢個香港法治啊，所謂嘅法治嘅認識嘅。 不過會唔會上到終審庭冇咁離譜啊？ 所以中央 头先我哋所讲嘅情况可能唔会发生啊。 喂，我听嗰啲已经系最高法院啦。 哦， 系咪你对上都系两 级？而家讲上诉庭都系咁 啦，上诉庭都系咁啦，系嘛？咁当然，我觉得亦都系因为好多人关注，特别好多普通法嘅国家咧，都关注呢个判例嘅。其实，咁所以咧，大家唔好以为香港系行紧大陆法啦，亦都唔好以为咧可以闩关起门打仔嘅。其实呢个判例本身对普通法的地区都有影响嘅，即大家不要以为点解人哋啊亡我之心不死啊，呢啲普通法的国家就系呢个引入外国势力干预啊等等，因为香港是行紧普通法制度嘅，其实，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希望大家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多啲关心呢个案件嘅上诉，其实，咁就三几时批啊？几时审？ 1月头。 十三個估就遲啲啊，應該係。但如果三嘅判決就好影響十三個判決。 但好啱，我都睇到明報嗰個轉載，即係都有報道就話十三裏邊咧12人係獲批上訴證明書，咁亦都會日內咧應該會保釋噶啦，咁樣可能都會快出到嚟嘅。 有一個就冇提出上訴嘛。 阿趙顯聰。 趙顯聰冇提出上訴。 哦，即係佢唔出嚟喎。 係咯。 哦，佢唔上訴。 佢冇上訴係啊。 受刑咯。 好了，今晚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那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 拜。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